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8月19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构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遭遇欠薪，劳动者该怎样维权？市人力社保局提示有4种投诉举报渠道。 河南将再遇强降雨，郑州、盐镇一带。 心灵课程学员自述每天封闭上课18小时，这个课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河北省原氏县警方对暴力夏令营施暴者刑事立案侦查。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清水将军你们好。 郭工好。郭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我们呢就先从这个降雨说起，这个说说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截至17点50分呢，全市20个国家级气象站中的这个降雨啊，是在18.8到40.8毫米之间不等。最小的是北边的怀柔的汤河口气象站是18.8毫米，最大的是南边的大兴气象站是40.8毫米。其中这个12个气象站的这个雨量呢是超过了25毫米，为大雨，其余呢都达到了中雨。目前这个降雨云团呢还是覆盖着整个的北京上空，这雨呢还在下。有变化呢，就是这个降雨回波呀强度减弱了，降雨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到晚上10点钟之前，本市大部分地区呢还有降雨，这个雨势呢是慢慢减弱，并且会自西北向东南逐渐的停止，也就是到10点钟之前。那今天这个下班这个晚高峰期间呢，大部分地区还是有降雨，路上有积水，道路湿滑，出行的朋友尤其是驾车出行的话，要不急不躁，谨慎驾驶，顺利平安的早点回家。那么除了下雨呢，今天气温是今年这40天的这个三伏天里最低的一天，今天是这个三伏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这个气温呢是这40天里最低的一天，白天的气温和晚上的气温呢区别不太大，都是20度到21度这个样子。晚上睡觉呢就是要该好点了。明天白天呢天气有2个主要的变化，一个是气温会有一个跳跃式的上升，最高气温是29度，比今天的最高气温是要高7度多。中午呢天气就会有点热。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明天午后大部分地区会有这个雷阵雨。特点呢就是来得快走得快，时间不太长，但是呢雨量分布很不均匀，请大家注意这个防雷避雨，是这么个情况啊。 郭工，那周末的天气怎么样呢？ 周末以及未来几天啊，在降雨方面呢还是不太平静。除了周六没有这个预报降雨以外呢，周日和下周一还预报了有雨，有的是在白天，有的是在晚上，有的是部分地区的，有时分散性的。这个详细情况呢就要请大家关注明天之后一个临近的一个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清水。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今天上午召开北京市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新闻发布会。准入清单建立起了市区管控单元3级统筹的全域管控体系。目前清单应用已经初见成效，其网上应用平台正在加紧建设当中。 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管理要求都有什么？具体街道和产业园区的管理要求又有什么不一样？对于项目建设方、审批部门以及关心环保的公众来说，这些问题在工作生活中会经常遇到。今年6月22号，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北京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全市范围内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给部门、企业和个人拿出了一本工具书。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处处长王春林介绍， 构建了1+5+776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一是一个全市总体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五是五个功能区，即首都功能核心区，还有中心城区，就是城六区、城市副中心、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776是776个环境管控单元，分为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类。 新发布的准入清单主要基于去年年底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委印发的关于北京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这个意见简称为三线一单。王春林解释说， 确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线，还有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就说的一单，具有画框子、定规则、列清单的作用。 准入清单一方面衔接了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具体实施层面，市级部门直接将管控单元划分至街道，街道和所在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磨合细化管控单元的划分，补充进各区的准入清单。目前各区均已制定分区管控实施方案。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杨芳介绍，清单会处于动态调整中。 常规的调整是原则上每5年一次，主要基于最新的5年规划、应用评估的结果等进行。特殊的情况调整属于及时的、机动的，比如生态保护红线、行政区划、自然保护地等调整，或者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本市重大发展战略等发生重大变化，将按照相关程序适时启动动态更新工作。 自准入清单编制开始至今，已指导21个规划编制，为35个一级开发项目选址提供环保意见，融合审查19个建设项目环评，协助开展一项督查工作，涉及地块139个，在支持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用地审查、道路方案设计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清单应用平台也在加紧建设中。王春林介绍， 平台建设完成后呢，可以对公共开放基于三一单成果的查询申请服务与准入清单高效查询服务，同时呢，支持实现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提升各部门相关业务工作的协同联动和能力，助力放服改革。 我们再来关注，如果遭遇欠薪，劳动者应该怎样维权呢？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今天发布提醒，提醒劳动者一旦遭遇欠薪，可以通过4个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是拨打统一的投诉举报与政策咨询电话12333，北京12333热线可以受理拖欠工资方面的投诉举报，转交北京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处理。 第二是可以直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在市人力社保局的官网可以查询到北京市所有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的投诉举报地址和电话。 第三是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调解不成或不愿调解的，可以依法向劳动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注册地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劳动者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第四是京津冀地区劳动者可以异地投诉。京津冀户籍的劳动者如果用工地也在京津冀区域内，一旦发生欠薪，可以选择向工作地或是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提起异地投诉。 再说一说书店，运河边的文化书屋、镇上的图书馆，这两年城市副中心的实体书店为推动全民阅读、提升城市品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到“十四五”末，副中心将形成以南北书城为引领、特色书店为骨干、星级书店为支撑、各类阅读空间为补充的实体书店网络，打造15分钟阅读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欢迎来到咱家书房，今天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是《24节气诗话》这本书。 一场线上直播正在试运行的咱家书房鹿城店进行，直播间技术负责人赵刚说，今后每一个读者都可能在这里成为主播。 大量的阅读者最后他阅读完他要表现，我们通过虚拟直播间最后他能看到，哦，我是这么样来阅读，把整个的文化通过直播连接起来。现在抖音包括一些视频号我们现在都接入了。 咱家书房鹿城店采取管店融合的方式， 既有图书馆的功能，又和实体书店相结合。咱家书房创始人刘恩东说，这里可以和首都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 咱们这个咱家书房呢，是属于这个馆店结合的，书店和图书馆的分馆进行结合的。咱们读者拿着身份证一扫描就可以来还书。路程店我们计划这月底下月初能够对读者能够开放。 在大运河森林公园里的京杭大运河书院也是周围市民的打卡点。读者王女士说， 周周都要来打卡，喜欢看一些文学类的，他们这里有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他们群里关注一些信息，特别的方便，而且环境也特别优美。 在他旁边的书架上开辟出了运河文化的专区。京杭大运河书院经理孙瑞说，未来书院还将和周边新建设施共同变身综合性文化空间， 会有运河文化的展示、文创产品的创作展览、篆刻艺术馆，比如说戏曲方面的运河文化的这种挖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 这两年，像这样的实体书店在副中心遍地开花。截至目前，通州区共建成实体书店153家，和两年前相比增长了2倍多。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新闻出版局局长陈立军说， 绿溪公园啊、大运河森林公园啊、环球影城周边啊，包括我们三个特色小镇，还有我们的文化园区，包括我们的城市综合体，都要有我们的书店的布局。 两年来，通州区设立实体书店专项扶持资金2880万元，鼓励新建品牌书店引入和高质量发展。陈立军说，未来还将试点设立阅读基金， 区镇两级拿出一部分资金，按户呢给我们匹配，我们可以通过交换的方式啊，到我们的实体书店进行消费，全区的所有的书店都可以用这个基金，通过这个基金引导啊，让老百姓更加愿意到实体书店去消费，愿意去看书。 一辆车、一顶帐篷、一席野餐，构成了当下露营的时尚方式。刚刚过去的7月份，在短视频平台上，露营为关键词的搜索量同比去年增长286%。市民京郊休闲正逐渐摆脱景区，更加接近自然。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市民刘女士近两个周末都在门头沟的妙峰山森林公园内露营。她告诉记者， 亲近大自然嘛，这种一般就是几个朋友相约一起周末去，离开钢筋水泥啊。我们特别明显，周日从那个露营地回到二环的时候，气温一下就上升了好几度，觉得非常的闷热啊。然后但是在那儿的话都觉得有丝凉意，我们还得需要穿长袖长裤哈。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共有2.1万家露营地相关企业，2020年新注册企业7933家，同比增长331.6%。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旅游科学学院副院长吕宁分析说， 在疫情之下，很多人对于密闭空间有一种恐惧心理，他们更喜欢选择空旷人少的空间，因此露营特别符合他们的这种需求。而另一方面呢，这也和用户群体的年轻化有关。现在的年轻群体呢，非常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同时呢，也非常善于使用社交媒体和内容的平台，比如说像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这种主流用户。当这种平台上开始流行露营潮流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容易被种草，同时他们也特别善于分享，通过分享这样的行为呢，进一步助推了这一个潮流的扩散。 作为本轮露营热潮最主要推手，小红书社区出行负责人迷林介绍， 从数据来看呢，近一年多来露营的热度是在快速上升的，小红书上露营相关笔记的发布量同比增长了271%，露营相关笔记的浏览量2020年同比增长了107%。成都、杭州、重庆等新一线城市以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对露营的关注度是最高的。 受疫情影响，京郊不少景区都出现入园人数总体下降、门票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为了适应京郊出游市场的新需求，增加景区二次消费，部分景区已经引入露营项目。小水湖景区经理李鸿飞说， 受这个疫情影响，很多人出来之后呢，就不愿意住酒店，愿意找一些营地呀，住一些帐篷呀，感受一下这种户外生活。疫情推进了户外用品市场吧。再一个呢，就是对咱们景区来讲，增加景区的一项内容。 石门山景区负责人胡春元也介绍， 园区内有很多可以供露营的场地，亲子家庭可以体验户外露营的野趣，登山、戏水、露营、野餐、垂钓。 虽然疫情期间引入露营项目可以为景区及时止血， 但雁栖湖景区副总经理陆健认为，后疫情时代，市民京郊休闲逐渐摆脱景区将成为常态。 全域旅游的发展，旅游设施配套服务设施的不断的完善，使游客感觉到景区内外区别并不是很大，而景区内呢，只不过提供一些餐饮服务啊、娱乐项目、消费项目，所以大家不进景区，能够散落分散在自然山水风光秀丽的地区做一些露营啊、烧烤啊活动，是一个疫情常态化下游客出行方式的一个转变和观念的转变。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旅游科学学院副院长吕宁看来，国内休闲旅游时代刚刚到来，露营行业的发展还有较大增长空间。 那么中国现在的自驾出游率呢，已经达到了68%，正在逐渐的接近欧美的88%这样的水平。但同时另一方面呢，欧盟各国露营者呢，全年的平均露营天数也在13天到14天，国内的露营者仅仅为3天。中国未来的露营产业呢，它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空间。 热线方面，家住朝阳区建华南路地接长安驿小区的业主张女士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楼内水系统中央空调管调夏季供冷冬天供暖，但是管道经常发生爆裂漏水。相关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雨的报道。 地接长安驿小区2007年开盘，据张女士介绍，家中出现过严重漏水的业主至少有60户。她质疑为什么才使用了13年的管道会频繁发生严重的爆裂漏水。 其实从交房到现在才12-13年的样子，然后就这个管道就已经成这样了。 记者首先联系到小区物业北京地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长安驿项目部工作人员吕先生。吕先生表示， 现在是鉴定报告出了，设计院出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改造方案，下一步得是征求居民意见再做方案的深化。 张女士告诉记者，楼内曾公示过一份检验报告，但报告并没有写明部件严重锈蚀的原因。记者联系到地捷长安驿小区所在的永安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陈先生，陈先生表示确权工作正在进行。 比如像这东西是你开发商负责的，对吧？ 嗯， 你质保多长时间？那好，那你质保之后你怎么办的？然后这块物业负责的，你应该是维护的，怎么着？确实得一步一步来，是这么一步一步确权的。 为了解决问题，居民、物业、社区与街道办4方之前曾召开过多次协调会。张女士提供的会议录音显示，在协调会上，建外街道办事处林主任提出，如果更换管道，开发商、物业、热力公司、业主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费用。 开发商跑不了，物业跑不了，还有一方是热力公司，冬天是热力供的暖，最后一个是管道业主。 然而对林主任的说法，张女士等业主并不认可。 这是空调的主管道，我们只是正常使用，那换管道竟然街道的领导他们认为我们业主也有责任。 记者为此咨询了物业管理方面的资深律师孟先生。孟先生认为， 开发商的保修般的是不超过5年的，这个应该是供暖和这业主专项维修资金去解决，然后商量一个比例。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他用青春陪伴着白发，他用知性的交谈打开老人们的心结，他就是任静，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是新冠防疫一线的多面手，更是老人们贴心的小棉袄。 我是党员任静，我是一名90后的护理工作者。 19岁，其实是卫校一毕业就参加那个工作，就来到医服，到今年的年底就已经是整10年了。 任静就职于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是一名专业的老年护理护士。她一个人要负责招呼60多位老人。 哎呀，行了， 你 起来吧， 你走开吧。 来， 记者在福利院门口见到任静时，因为老人正在用小推车拉儿女给寄来的一箱饮料，任静看到赶忙上去帮忙，手底下干着活，嘴里还不忘叮嘱老人。 还是那个孩子给买过来送我，还是你买的给订的呀？少喝啊，别天天喝啊，每天喝半罐，别喝一整。 1992年出生的任静是个爱说爱笑的北京姑娘，卫校毕业后就进入了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工作，今年是她工作的第十个年头。 找工作期间其实去了医院，然后也来到这个医福之后，一进到就是这个院门，我就印象特别深的是我看到一个老人，然后就对着一个工作人员就使劲的招手，特别开心让他过来，那个工作人员过来之后就拉着他的手，当时我就觉得可能和医院的模式不太一样。 医院里护理人员和病人多是短暂相处，在福利院和老人们相处则需要长时间的情感培养，像家人一样相处，用真情对待每一位老人，是任静总结出的工作经验。 他不太愿意倾诉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想法，或者说告诉你他曾经经历过什么。其实我们陪伴时间都还是很长的，有的老人他住十多年，然后我也工作十多年，他会很信任你。 每天差不多这个时候，任静就来看望88岁的赵恒启爷爷和85岁的穆光健奶奶。两位老人2011年11月就入住医福，见证了任静在工作中的成长。他们回忆道， 这是刚毕业的一个小姑娘， 对对对， 啊，现在十年了，现在是成熟了，长大了。 经常来查房，不仅是身体健康情况，把我们的精神上的有些什么想法他都知道，我们有什么兴趣爱好他也知道， 对老人特别亲，就像亲人似的，就把我们的事儿也当成他自己的事儿。 在和老人们的相处中，任静的业务不断精进。2019年第9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养老护理员职业竞赛中，他获得竞赛第一名，并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福利院的老人们都忍不住替他感到高兴。 护理员搭在比赛他第一， 看了那张报纸之后 啊， 马上把这报纸就剪下来，我们就 给他 送到护士站去了， 给送到护士站了。 啊，这十年他成长得挺快。 2020年春节，新冠疫情突然爆发，作为护理人员，任静第一时间主动请缨，投身到隔离观察区的组建和护理工作中。 我2020年的那个三十儿，我刚刚值完夜班回家，当时就看到了一两条手机上的信息嘛，第一反应直觉就是好像有大事儿，因为都是学护理的嘛。晚上的时候就是刚吃完饭，就看那个手机上就开始新闻就开始变多了。就觉得好像觉得情况有点不太妙，左思右想，我也没跟我爸妈说，把这个请战书给写了，我就写服从安排去任何地儿都可以。 作为隔离观察区护理团队的负责人，在疫情防控期间，任静不仅专业细致地观察居家返院老人的身体情况，还时刻关注老人情绪变化，每天都在处理着大事小情。 当时整个情况都不太好，所以我们本院自己建立了一个返院老人的隔离区，我们这个区也是全部封闭的，然后工作人员也是要14天就是不能回家和老人同吃同住的，我就负责带队。 赵爷爷和穆奶奶回忆起去年隔离的日子，流露出的是对任静的信任与依赖。他们说， 我们从三亚回来，在隔离之前告诉我们你要做点什么准备，要不这俩礼拜也挺寂寞的，怎么办？我们写了个清单，都让他看了。 我们特信任他。 医福作为综合大型养老机构，任静和同事们紧急建立疫情处置演练流程，一次次反复练习，为的就是保障老人们的平安健康。 2020年8月的时候，可能新发地疫情也稍微好转了，民政部的副部长还特意来我们院调研，然后我们还把我们的这个疫情防控的这种处置流程特别综合性的和部长就是进行了一个汇报一个展示等等，特别认可我们的这个处置流程，还说下发给这种市级的机构里说让大家去学习。 2020年5月，任静荣获北京青年五四奖章称号。同年10月，被共青团中央表彰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12月，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任静说，是医福老人们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 我为什么入党？其实是我们身边的老人跟我说，小任啊，你要入党。我们其实是不能收老人礼物啊。他说，你不能收礼物，你总能收党章吧？他把他自己他入党时候的那个党章的版本一直到现在的党章他都有，说我送你一本，你一定要入党，你先学。 任静的朋友圈写着，舍得等于获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作为专业的老人护理护士，任静在困难面前不回避，在实践中不推脱，在服务中不烦躁，在劳累中不抱怨。 你有问必答，百问不烦不厌，所以我们有什么事等任静来问任静吧，老人贴心的小棉袄。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郭征采制。 好，18:2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河南将再遇强降雨，郑州严阵以待。心灵课程学员自述每天封闭上课18小时，这个课到底讲了些什么呢？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小天才儿童手表礼包分期购活动来了，每月29.99可得小天才儿童手表及中国电信3年话费。活动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及各线下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北京时间18: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18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1例，本土病例5例，包括江苏3例、上海1例、云南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从7月28号，北京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跃跃二区出现境外疫情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昌平区对龙跃跃二区及周边8个社区采取封闭管控措施。除龙跃跃二区以外，其余8个社区已经解封。龙跃跃二区今天完成第7轮核酸检测之后，预计将在明天0点解封。 但是解封并不意味着解防，龙跃跃二区仍将严格实施常态化防疫措施，要求居民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 为了严格落实北京市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措施，北京市卫生监督机构对全市重点场所进行全覆盖的监督检查。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今天上午跟随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前往检查，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上午11点，记者跟随市卫生监督所公共场所科6位监督员前往商场超市密集的西单地区进行检查。进入北京君泰百货东门，监督员从进门开始就检查防疫消毒用具。 来了以后到门口没戴口罩，我们是备用口罩，这个是不老年人呀、没卡扫码的之类的，我们让他在这登记。 这个枪能正常用吗？ 这枪该正常用。36度。 记者看到商场东门入口的长条桌上，测温枪、口罩、手部消毒液、红外测温监控显示屏依次排开。随后监督员在商场1层珠宝区随机挑选了柜台进行检查。商场防疫负责人告诉记者，商场防疫部门对有可能发生聚集的场所和高频接触部位制定了具体的防控方案。 我们所有的餐厅以及款台前面都会有一个1米线，特别是餐厅它如果有聚集的话，我们会尽量不要等位，让大家把号取了先走，电话通知的方式。试衣间每天早上在他们开店的时候都会做一次清洁，而且我们每2个小时所有的专柜也都会自己做一次75度以上的酒精进行擦拭。 紧接着，监督员从商场的侧门走进了狭小的通风设备机房，负责维护设备的工作人员指着管道后的一处设备告诉监督员， 这是我们的新风端，直接是通往室外的。 回风口呢？ 那上面是回风端，现在是全关闭的状态。 玻璃网是多长时间清洗？ 是10天，我们进行清洗消毒更换一次。 咱们是要求在满足这个温度湿度的前提下，以最大的新风量运行就可以了，然后保证每2周做一次这玻璃网的清洗消毒。 市卫生监督所公共场所科副科长韩宇告诉记者，为了强化管理责任单位落实防控责任，近一个月来，北京市卫生监督机构对全市重点公共场所进行了全覆盖的监督检查，已检查公共场所9000多户次。这轮疫情前有公共场所存在麻痹大意的情况，比如扫码不验码。 以前老说扫码扫码，现在我们就提示扫码要验码，你得看看人家是不是扫进来的。验码是为了他会要提供相关的线索啊。另外就是也是要求他加强通风，随着检查的这个深入呢，情况会慢慢都有所好转。 今天，全国多地多个中风险区降为低风险，其中包括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路口街道、海南省海口高新区云龙产业园。至此，海南风险区清零，江苏南京市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 另外，昨天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三个区域风险等级由中风险调整为低风险，调整后烟台市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由于出现一例本土确诊病例，上海昨天将松江区永丰街道苍丰路855号列为中风险地区，上海市其他区域都是低风险。 在疫苗接种方面，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截至8月18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012.7万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晚，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专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单位切实做好即将到来的三轮强降雨过程防范应对工作。 据河南省气象部门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安阳、鹤壁、新乡、濮阳、三门峡、洛阳降水量25到45毫米，局部70到100毫米，局地伴有7到8级短时大风。22号，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许昌、商丘等地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4到26号，降水主雨带将位于江淮一带，河南省淮河流域多降水天气。 7月17号以来，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特别是7月20号，郑州市遭受特大暴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根据通报，截至8月2号12点，这次特大洪涝灾害已经导致302人遇难，50人失踪。面对又将来临的新一轮强降雨，郑州已经是严阵以待。 根据河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测结果和气象资料监测分析，预计今天夜间鹤壁市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降水量100毫米，22号有暴雨、局部大暴雨。这次强降水与上次洪涝灾害影响地区重叠，防汛形势异常严峻。 河南省鹤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指挥长3号令，命令各级党委政府继续保持战时状态，必要时停工、停业、停课。 在航天方面，今天6点3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绘2号0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4次飞行。 我们再来关注几条社会新闻。近日，一位行业知名的女性投资人在一堂心灵课程中意外晕倒，经过2天全力救治之后，医院急诊部宣布医治无效，离开人世。 在令人震惊、扼腕和不解之余，这件事也引起公众对于这类课程的关注。记者找到一位曾经参与过心理修炼课程，但是中途因为感觉不对劲又退出的企业高管，他也自述了这一段亲身经历。 那么根据他的讲述，心理修炼每个月3天的课程是全封闭培训，上课的时候会集中把手机收走，课程的强度也很惊人，基本上每天的上课时间都在16个小时左右。如果从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开始算起，到凌晨大约12点，可以达到18个小时。 关于课程内容，讲述人认为是用各种方式把老师或者这个课程的核心理念灌输给学员们。这个方式不限于自我剖析、互相批评、大声呐喊、集体唱歌、做公益活动，乃至是催眠。 那么这个心灵课程究竟是一种什么课程？是什么人在教呢？一般针对哪些群体？对此，我们今天采访了首席财务官、融媒体出品人田茂勇，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我是早些年听说过这类课程，其实它跟成功学有关系，我倒确实没有听过这类课程。我们去观察最近这10几年的这样针对相对高端人群的这个培训的课程，这类课程啊，就是很多都是那种所谓的机场成功大师什么的，很多人跟这个课程有一定的类似程度，但可能不一样啊，它的交付的模式不一样。那这个呢，可能很多的是那种瞄着更偏向于更高一个层面的嘴的那种成功学，或者说对商业成功或者说什么有更高追求的人，这项的人去上。然后呢，教授的人呢，可能更多的从原来的成功学很多当中去学了一些精神控制的一些东西，他们去拆出来的。我们去观察过去这么多年，包括20多年前的所谓拓展，它都是把人的某些弱点拿出来。他们的逻辑是说，你之所以现在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或者说你有不如意的地方，是你原来的体系出了问题。那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先摧毁这个体系，所谓的空杯心态，你把以前那个杯子里的水给我倒光，那我把新的水倒进去，倒进去之前第一件事情是倒掉你原来杯子里的水，也就是说叫不破不立。所以你会观察到他们很多的动作都是在破一个原来的东西。实话说，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成年人他所建立的人生观，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他建立的一些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尤其到了一定年龄是非常难改的。所以呢，他们在所谓这种破的环节呢，实际上坦率说，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生观也不可能通过两三天把它破掉。所以呢，他一定会采取一些非常极端的动作行为，让一个人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巨大的颠覆性的一个看法或者摧毁。那这个呢，肯定他会使用了大量的一些刚才讲过的心理控制，包括这两年被揭发的很多像 PUA 这种方式，摧毁一个人对自己之前的那样的一个认知。所以呢，辱骂呀，当众自己晒家丑啊，各种的我们很难理解的行为就都出现了。这个呢，就是他是他的一种手段。过去有句话讲，就是说你把一个秘密给了别人的时候，你天然的对你所告知秘密这个人就产生了很强烈的亲密感和依赖，甚至说是以他唯命是从了。你把好多秘密都跟他分享了，咱别说对方会不会控制你，你心理上就天然的很强大的依赖对方了。这个确实是精神控制的一方面。 心理修炼提升灵性的这种课程在国内罕见吗？他们一般是针对哪些群体呢？ 前两天我跟一个做培训的朋友在聊，现在最近这几年突然一下子出来很多做这种课程的人，早些年可能有，但是规模没那么大，但最近这几年可能越来越多。为什么最近几年越来越多呢？可能和当下的经济的这种周期的波动和不同类型或者说不同行业的经济增长的不同步造成的。比如说前几年金融互联网很火，现在可能要回归大制造，回归双循环，启动消费。那可能有一些获得周期红利的很多人呢，他可能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当中很大程度上迷失了自己，或者说有很多困惑。那这种困惑呢，他自己很难排解，他在他原来的交流生活的圈子里面也看到的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自己也很难跳出来。所以他可能指望从一个外部的力量来打破，给他新的那种力量和能量。那这种课程恰好是说啊，你现在出了问题是你以前的自我出了问题，我们把它摧毁掉，再给你建立个新的自我，你就能切换到新的赛道了，获得新的成功。那这个逻辑很迎合地方需求。 那么这种心灵课程是否属于成人培训行业，应该如何进行监管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田茂勇的观点。 从他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来看，他显然属于成人培训的这种课程，无论是他的交付形式还是他的把自己的名字叫做课程，那从形式到内容都属于课程的范围，他肯定受到监管。我专门看了一下咱们最新颁布的这个民法典，它最重要的我认为有两条跟这个事情有很大关联的。民法典的第一编总则编里面第一章基本规定的第八条叫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十条呢也谈到了这一点，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个两条都在最后落到了，比如说如果法律约定不完善会有空白之处的话，你可以干，但是你不能违背公序良俗。什么是公序良俗？你可以理解为咱们的社会当中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道德观。比如说这个课程上去扇耳光，扇耳光这件事情从3岁的孩子到80岁的老爷爷肯定都认为他当众扇耳光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咱们先不说他违不违背法律，就是如果你自己抽耳光的话你可能不违法，但是这件事情肯定不是一件好事，这个我们都应该有基本认识吧。 是， 你如果把它作为一个主要手段来去推广的话，那我认为这就是违反公序良俗，市场监管总局就可以有权利把你这个业务关掉、罚款、赔偿、解散，因为你违法。 其实现有的法律已经可以监管它哈， 完全监管到。因为比如说有人说大家涉及到传销，看最近爆发的一些热点事件啊，有人去揭秘他有传销的痕迹，但是他很厉害的，他规避了传销的这个没动钱。比如说他的学员义务帮他去站台，义务帮他拉客源，然后我没分给你钱，所以他不是传销。对，你从经营的这个逻辑上看他不是，但是我刚才讲他违背公序良俗这一点他是绕不过去的，他一定违背了，否则他就是一个积极向上促人成长的一个好课了，对吧？那如今现在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一定是他的设置的出发点、行进的逻辑、交付的模式给人带来的伤害通通违背了公序良俗，可以马上就查处关掉。 那如果不查处不关掉，还算说是市场监管主体，确实可能也比较忙，但是我认为就是不作为。 我们再来关注今日被媒体曝光的河北暴力夏令营事件有了最新进展，暴打三名未成年人的施暴者全某某已经被刑事立案侦查，涉事的公司已经被查封，将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河北省石家庄市原石县政府通报称，经调查，受害人刘某某等三人在参加河北军上教育基地夏令营期间被全某某殴打情况属实，公安机关依法对违法人员全某某行政拘留15天。后经进一步调查取证，全某某已经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8月17号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现依法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调查处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鉴于河北军上研学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和河北军上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严重违法行为，涉嫌非法经营，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对以上两家公司进行了立案查处，目前两家公司已经被查封，正在按程序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今天是我国第四个中国医师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宣传部等部门向300多名党员毕业生征集了他们的毕业心声与誓言，以微电影形式展示医者情怀和信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在席卷而来的疫情中，我们看见了身穿白衣的战士，救死扶伤的英雄。 我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逆行，也没有参与与死神争分夺秒的战斗，但前辈们的身影像一面镜子，在那里我看到了我想成为的医生。 我想成为学者型医生，既有发现问题的敏锐目光和突破常规的勇气，也有在临床实践和基础科研中寻求平衡的智慧。 我想成为可以被称为先生的医生，既能够治人病痛，得到同行的敬佩和认可，又能够疗愈人心，得到家属的信任和肯定。 我想在手术室的无影灯下展现最专注温柔的光芒，也想在病床边向患者给予最坚定的力量。 我想在实验室里穿着洞洞鞋发表 SCI 论文，也想在实战场上穿着白大褂进行 CPR 抢救。 我想在下班后走进学校、社区、直播间里， 用通俗风趣的语言把健康卫生知识传递给大家，帮助大家增强健康意识，促进疾病预防。 我想在疫情和灾难来临时坚定地选择逆行， 即使我身旁的同事已经累得倒下，我也会从他们的手中接过急救设施，拯救哪怕一个病人。 我想做一个画家，在患者心里画一个窗户，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能够看见光明。 我想做一名侠客，如郭靖般为国为民，如乔峰般豪气干云，如杨过般不改初心。 我想成为疾病面前的小怪兽， 病人心中的甜甜圈， 口腔卫生的守护者， 健康路上的好朋友。 我想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白衣天使， 也想做一个病人心中的盖世英雄。 我将成为一个有温度有灵魂的卓越医生。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在阿富汗脱离英国统治独立102周年纪念日之际，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阿富汗塔利班高级领导人哈希米表示，新政府将是一个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政教合一的政府，接下来可能会与塔利班在1996年到2001年执政时期类似，设立一个执政委员会来负责治理国家。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可能将担任宗教领袖，执政委员会将会负责各种具体事务。 另外，此前美国总统拜登曾下令冻结阿富汗政府在美国银行账户中的储备，阿富汗最大的援助国之一德国也停止了发展援助。那么怎么来看阿富汗塔利班建立政教合一的新政府，阿塔政府接下来是否会面临经济危机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宁夏大学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他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是必然的，因为塔利班的意识形态是伊斯兰嘛，所以他已经很明确的讲了，他未来政府是建立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现在的国际社会中政教合一的国家还有一些，像沙特阿拉伯啊、伊朗啊，都属于政教合一的国家。塔利班对外承诺了五大承诺嘛，如果说这些承诺他能够保证的话，承诺兑现的话，我觉得国际社会还是能接受的。实际上他要建立的这个国家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这一点大家都是知道的，他建立起来政府肯定是一个这样的特色的政府，只是他所讲的能够兑现多少承诺，再一个他所讲的这个伊斯兰政教合一这个政府是个什么样子的，是像1996年到2001年时候的那样一个情况吗？还是今天和那个有很大的不同啊？这个是国际社会需要观察的。 阿富汗塔利班和这个恐怖组织之间这个关系一直都比较微妙啊。这个阿塔政府的成立，它会不会比如说助长周边恐怖组织的发展呢？ 对，这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我觉得阿富汗塔利班是不是恐怖组织，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把它定位为恐怖组织，包括美国。美国虽然打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府，但是美国推翻塔利班政府是以塔利班政府庇护基地组织、庇护本拉登这个名义把它推翻的。现在有一些人有模糊，他们认为美国是把阿塔定位为恐怖组织的，但实际上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其实美国是国际上是自洽不了的。那美国是和阿塔谈判才撤军的，那么美国去和一个恐怖组织谈判，他在逻辑上他是自圆其说不了，所以实际上包括美国在内并没有把塔利班划为恐怖组织。现在绝大多数国家呢把阿塔定位还是一个抵抗组织，但实际上阿富汗啊，它境内还有形形色色的其他的这些极端组织，据统计各种被划为恐怖主义势力啊、极端势力的政治机构大概有20多个。未来塔利班政权怎么样的和这些仍然存在阿富汗境内的激进势力啊、恐怖分支啊打交道，这也是国际社会所非常关注的。因为毕竟1996年到2001年，塔利班曾经在全国占据统治地位。那个时候啊，基地组织在阿富汗，本拉登在阿富汗，不知道在基地组织身上呢，还有什么吴依运啊、东依运啊、什么东突势力啊等等。那么现在的塔利班，当然给人以好像不可同日而语、刮目相看，因为他最近一些的举措。他现在当权之后，怎么样的对待这些仍然在阿富汗残留的这些个恐怖组织，包括基地组织的这些残余分子，这是国际社会非常关心的，也直接会影响到未来塔利班当政的阿富汗和国际社会的关系。 美国宣布将会冻结阿富汗在海外的90多亿美元，那阿塔政府上台之后会不会面临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压力呢？ 塔利班这个上台之后啊，资金来源是一个大问题。大家要知道，在过去的长时间内，阿富汗的经济命脉实际上主要是依赖国际社会的援助的，他自己造血功能非常低下啊。除了国际援助之外，当然他有一些自身的收入，但是实际上对于整个国家发展来讲还是微不足道。还有一个，阿富汗呢是全世界毒品原料的主要生产地，世界上的罂粟的种植70%在阿富汗，每年毒品原料以及毒品成品流向全世界，对各国的传统安全领域造成极大的困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有待于解决的。我注意到了塔利班已经承诺他会禁毒，但是实际上阿富汗要禁毒，塔利班要禁毒，其实是都不容易的。因为毒品种植啊，就是个罂粟种植，是阿富汗很多贫困地区的老百姓的收入来源。那么你要有效的禁绝这个毒品的种植的话，得给他有替代的种植物，你得给这些老百姓以替代的收入来源，这样的才能推行下去。所以即使是阿富汗塔利班要禁毒的话，也需要国际社会大力援助的。那么现在看来，美国已经宣布要冻结阿富汗在海外的90多亿美元，而且下一步国际社会的援助能不能到来，能不能还像往常一样，这个当然关系到阿富汗的国际民生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塔利班为什么要对外进行承诺呢？其实他当务之急是两个嘛，一个就是怎么样的把国内的形势尽可能快的稳定下来以巩固政权，一个是怎么样的能够把国际上对他的过去的那种敌意啊、疑虑啊打消， 啊，赢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正像他那个巴拉达尔所讲的，现在对于塔利班来讲，考验刚刚开始。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夜美联储公布了上一次利率决议的会议纪要，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美联储最新会议纪要的内容。 好的，本次会议纪要呢显示，美联储政策制定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都认为，他们倾向于支持美联储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就开始放慢购债的步伐。不过呢，这个目标也有赖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恢复。不过呢，与此同时，这些委员对于具体缩减的日期和步伐的速度仍然有分歧，并且呢，他们对于美国经济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通胀还是就业还是说是疫情的反扑，那么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些会议纪要公布之后呢，因为预见到美联储对于流动性的一个回收，昨天美国的三大股指是纷纷下跌了接近1%，但是呢，美国国债市场的看法呢和股市的看法又有所不同。那么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呢，昨天是自日高的1.3%是下跌到了1.27%，那么并没有因为放慢购债步伐呢而上行，这主要是因为 Delta 病毒带来的一个避险情绪，还有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这么一个悲观，还有通胀预期下行所带来的期限溢价的下行，那么这三个因素呢共同打压了美国债市的这么一个看法。主持人， 那么从上周一大跌之后，近期金银的走势有所回升，那么怎么来看美联储将会收紧流动性之下的金银走势呢？ 那么上周五还有上周一的大跌呢，主要是强势的非农数据让市场担忧美联储会退出宽松，那么从而呢将缩减购债带来的影响提前在市场中反映了，而且呢这中间还夹带着一些跌破关键点位，那么系统自动性平盘带来的踩踏这些技术性的原因。但是呢在这种恐慌的情绪之后呢，市场是认清了离美联储退出宽松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说从上周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金银的价格现在是在震荡的又恢复了之前的价格。那么从时间来看，下一次的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呢是在9月底，而下周的杰克逊霍尔的那个央行会议之上呢可能不会有太多关于美联储退出宽松的这么一个议题，所以说呢金银大约还会有一个月的这么一个比较平静的时间。但是我们注意到近期铁矿石、铜还有原油的价格都录得了比较大的一个跌幅，那么这个下跌当中当然有供给恢复的原因，但是呢也可以看出需求减弱、通胀预期放缓的这么一个因素。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如果通胀预期下行将有望带来金银比价的这么一个扩大。那么前面也提到说，个人认为近期这一个月金银可能还处在一个比较平静的阶段，那么在当前一个相对的平静阶段去布局多金空银的这么一个金银比价的扩大，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主持人， 好，那么金鑫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4917，欧元对人民币报7.5910，英镑对人民币报8.8846，加元对人民币报5.0921，澳元对人民币报4.6491。 好，感谢金鑫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GET 理财知识，掌握投资先机，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为您呈现金葵花财富播报。招商银行女性专属服务体系，她想。招商银行全新推出女性专属服务体系，她想帮助女性客户实现能赚会花，想她所想的美好生活愿望。她想服务体系主要包括赚钱、护钱及花钱三大特色金融服务场景。一、赚钱场景主要包括她想攒系列趣味攒钱功能，她想投女性定制基金投资服务，她想理财定投及她想零存整取理财产品等内容。通过趣味工具及创新产品帮助年轻女性客户培养理财习惯，如女性客户可通过招商银行 APP 执行365趣味理财攒钱法，坚持储蓄还可获得相应的奖励勋章及抽奖机会。二、护钱场景主要包括她想甄选女性疾病保险，当代女性每日拼搏在生活、职场和家庭，生活的忙碌使她们可能忽视了自己的健康，正因如此， 女性更应该关爱自己。她想为每个拼搏向上的她准备了一份专属宠爱泰康女性关爱宝保险产品，为你撑起爱的保护伞。三档保障计划按需选择，给你满满的安全感。三，花钱场景主要包括他享商城，每月一次的他享宠粉礼及不定期的集美组团日活动，围绕女性客户消费高频场景提供美妆、生活日用及饭票折扣等优惠权益，享受专属礼遇。其中他想为女性客户特别定制了大牌美妆盒，如价值3000元的阿玛尼定制他想美物盒及价值5000元的赫莲娜他想定制套装。同时为了满足女性客户对银行卡片的不同偏好，特别推出以宠物萌爪为形象的萌气金卡， Hello Kitty 人物 IP 形象的 Hello Kitty 金葵花卡和金卡，开卡客户可以获得持卡金融权益及相关 IP 周边福利。如果您感兴趣，请登录招商银行 APP 首页上方搜索栏，输入萌气权益小馆或 Hello Kitty 权益小馆，查看相关卡片专属权益。以上服务体系在不断完善中，这么多丰富的活动和权益，快登录招商银行 APP 首页上方搜索栏，输入他享，关注他享女性专属服务社区号，了解最新资讯，并参与粉丝有奖互动活动，赢取专属礼品。最后想说的是，招商银行温馨提示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GET 理财知识，掌握投资先机，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为您呈现金葵花财富播报。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清瑞，责任编辑郑晨、曼宁、清瑞，实习记者王天，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天书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